猛虎乱舞，很凶，很快，很准，很稳。第一拳打歪了孙祥的一叶知秋，第二拳让想去救援索克萨尔的黄少天不得不让夜雨生凡停下脚步来招架，第三拳大漠孤烟身后追来的唐三打不得不退步闪让。只有韩文清打得出这么老辣的猛虎乱舞，以至于三位最顶尖的大神在片刻间都不得不停下来抵挡招架闪避。他们想做的事都被阻挠，虽只不过短暂的片刻，但是对于 B 队而言已经足够。郁文州在这个职业圈中甚至有手残之称的郁文州，此时他要面对的是攻击节奏超快无比的散人军魔校，变幻莫测超难捕捉的魔术师，还有枪炮师和元素法师这两个最威武的地图炮。他没有慌乱，他依旧保持着镇定，但镇定也不是万能药。虽然他迅速判断清晰了场上的形势，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就一定有方法化解。 B 队的战术思路走到这一步已经完全清晰了，叶修是 B 队的节拍器，他的每一步带动着 B 队整体攻击方向和节奏的转变，而王杰西是最终的局面奠定者，是他用尘封已久的魔术师打法瞬间扫乱了 A 队，造成他们团队配合上的多处脱节。此时的 A 队到处都是破绽，这要还抓不住，这些人也妄称是站在荣耀巅峰的大神了。于是在最后火力急转到了郁文州身上，四个人攻击，两个贴身，两个远程，对付一个术士，一个在操作速度上完全无法和他们场上任何一人相提并论的术士。 太残忍了你们， 郁文州所能做的大概就是苦笑着对这帮凶残的家伙稍稍提一点意见了。韩文清不可能永远的截下那三人，但这只片刻的拖延帮四人争取到了集火的机会，那是何等的凶悍。再加上郁文州的抵抗能力实在有些薄弱，索克萨尔的倒下完全就是数秒。黄少天的夜雨生凡第一个从大漠孤烟的阻挠中破出，救援，这已是他看到索克萨尔被强攻时下意识的一个判断和反应了。夜雨生凡步子已经迈出，但在这时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却突然转火，子弹扑向了大漠孤烟。夜雨生凡脚步顿住，敲换，他瞬间明白了周泽楷的意图，在没有治疗的场面此时想救下索克萨尔已近乎不可能，不如向大漠孤烟发动集火强攻，无论可以围魏救赵还是完成交换的话都算是可以接受的结果。黄少天立即停止了下意识的反应，他丝毫没有因为索克萨尔围攻而产生冲动，他可是荣耀最凶残的机会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其实很无情，很冷酷，很能忍受，只是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住最致命的机会。剑光闪动刺向了大漠孤烟， A 队几乎瞬间对大漠孤烟形成扑围之势，以一敌三在这个华丽的舞台上毕竟是不可能的事。韩文清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极致，而现在他正遭到所能遭到的最强烈的反噬。但是霸图的队长可是不会在任何场面面前退缩的，以一敌四那又怎样，虽千万人无往矣。大漠孤烟不闪不避，反击抢攻， B 队四人也丝毫没有流露出要回救的意图，这完全是要交换的节奏，只是这个交换能完成吗？眼花缭乱的各种技能轰鸣着，索克萨尔和大漠孤烟的生命都在飞一般的下滑，哪边更快刹那间观众们无法分辨，可是这场交换刹那间就已经近乎完成，索克萨尔的生命下得更快，这很无奈。郁文州本身就有操作硬伤，术士职业防低血薄，近战保命能力也不强，应对这种局面显然更加困难。反观韩文清这边， 拳法家本就是贴身短打的强悍职业，钢筋铁骨一开，防御力是大幅度加强。要说有点不利的话，那就是韩文清的态度太强硬，这种局面或许很多人会更加灵活一些，妥协一些。 B 队本就是占据着主动，他们的攻势是要快上那么一步的，能追到这么一个让人难辨快慢的程度，已经多亏 A 队决断够快，再加上论输出能力，他们这边四人组确实要更凶悍一些。但最终先倒下的到底还是索克萨尔， A 队的攻势顿时更加疯狂。倒下吧，最后一击落下，但是大漠孤烟身上的白光一闪，没倒。 我去，你就不能悠着点？你当我是张新杰吗？ 叶修叫道。这一白光当然是来自军魔校瞬发治疗治愈术，但是正如他所说，他不是张新杰，军魔校没有石不转那么强悍专业的治疗效果，不可能瞬间将大漠孤烟的血线拉到哪儿去，能暂时缓这一击的倒下就已经是极致。解决了索克萨尔的 B 队四人第一时间已经转火来救，军魔校出手治疗，王不留行、沐雨成风、风城烟雨三大角色火力全开，暂避还是强杀， A 队又一次面临很艰难的考验。 B 队的范围杀伤很强悍，这要不避，这可大家全中的节奏。于是 A 队选择了暂避，毕竟这是一场没有治疗的比赛，为击杀一名目标付出太多的血量很不值，而剩下一个残命的角色也可能在稍后很快就解决了。虽然 B 队那边有个军魔校，不过就散人那点治疗实在是杯水车薪，他不可能将大漠孤烟的生命刷回去，在如此强火力的输出，能不能再完成一次关键时刻的救命都成问题。 A 队角色退散，但是这仅是三个角色，周泽凯的一枪穿云是神枪手，本身就处在远距离攻击的位置， B 队转火帮韩文清解围，范围攻击却也笼罩不到一枪穿云的位置，周泽凯似乎还可以继续发动攻击将大漠孤烟彻底终结，而他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就在一枪穿云举枪准备继续猛射时，君莫笑的身影已经闪到了他面前。B 队到底没让 A 队钻了这么大个空子，周泽凯没有得到放冷枪的机会便已被干扰，其他人也连忙给叶修示意援手，一枪穿云看起来似乎将很顺手的成为 B 队下一步的转火目标。谁也没想到，包括 A 队自己的队友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在刚刚避让 B 队回援退避一旁后，立即就杀了个回马枪剑影步，夜雨生凡瞬间散落成七个身影，三段斩开路，数道身影瞬间闪回，目标大漠孤烟。全场观众的呼吸都仿佛要停止了。 B 队击杀了索克萨尔，回援救下了大漠孤烟，一波场面上的高潮刚刚度过，看起来就要重整旗鼓准备接下来的攻势的，所有人的心情刚从连段的紧张中稍有平复，谁都没想到就在这个节点上，黄少天竟然突施冷箭，这个机会捉到的真是太凶残了。数道身影闪回，夜雨生凡的剑终将大漠孤烟刺穿，那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霸气拳皇没有倒在四人的强势围攻中，最终却倒在了刺客的阴冷一击下。黄少天夜雨生凡虽非刺客职业，却是真正的刺客。 我操， 现场观众心头狠狠地凉了一把，继而爆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粗口，有的是被这突兀的变化给惊到的，有的则是在为大漠孤烟因此而倒下感到不安。这毕竟是霸图的主场，大漠孤烟的可是他们心目中的至高神。可是不管怎样，倒下的就不可能再复活，两队忽然间就回归了平衡，两队选手似乎也需要消化一下刚刚发生的一切，八个角色走位对视却都暂时没发起新的总攻势。 于是叶修百无聊赖地给 B 队四个角色都套上了一个恢复，让大家缓缓地恢复着生命。 我去，你敢不敢不用治疗啊？破技能回又回不了多少血，除非关键时刻的一下瞬发，其他时候你以为有用吗？有用吗？你以为我这一剑劈上去伤害是多少啊？完全忽略不计你那点治疗，你知道吗？你就不能专注一下攻击，不要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破坏比赛质量，拉低对决的经典程度啊！ 黄少天讲道。现场观众席上，电视机前，无数人嘴角抽搐着。这家伙的多嘴多舌，绝对是影响他人气的一大障碍呀。刚刚那突兀的一次多么的动人心魄，多少人还沉浸在那惊人的一瞬。电视转播再一次的切割出了画面进行回放，现场电子屏也给予了他之前王杰西爆发式一样的待遇，多角度重现。但是就在此时，响起了黄少天自己的激情配音，说的还全是些有的没的，所有人都出戏了好吗？心情整个都不一样了好吗？电视转播瞬间就把你的回放关掉了好吗？你就多冷酷一会儿好吗？好吗？所有人都无力吐槽了，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毛病？这个世界真就容不得有点完美的存在吗？两队八人像是约好了般的对视着，就在距离此间最近的换人区，两队的第六人却都已经相继入替。 A 队萧时钦生灵灭， B 队于峰落花狼藉。